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5集。按照白若瑶的谨慎态度，他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喜好，也不会暴露一些底牌。他怎么也不肯走右边那条走廊，很可能是他当时看到了缠绕在唐默和傅文生身上的死气。那死气实在太重，他明白右边那条走廊是条极其危险的死路，所以他才不愿意过去。其实唐默也有想过，他们一共走了100多个岔路口，其中碰到过有很多岔路的岔路口，也碰到过很多次卫兵，但他们碰到的卫兵都不是特别强大，只有一次碰到了会埋伏的卫兵，差点没能逃出去。这种运气实在好得惊人，在那100多个岔路口里，他们没碰到可以全灭他们的卫兵。现在想来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和白若瑶同行，有白若瑶在，他通过看死气能够知道哪个洞口没有危险，他们可以进去，哪个洞口一般危险，进去了就算遇到卫兵，三个人也能顺利逃出来。而那种太危险几乎无法逃生的洞口，他就会避开。比如他选择中间的路，不肯和唐默小男孩一起走右边的路。 他还真是个幸运药， 唐默嘀咕道。 幸运瑶， 一道低沉的声音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。唐默这才想起来，开启存档后，傅文铎一直听到他这里的声音。唐默说， 是我这次在公塔游戏里碰到的一个队友，很神经病的一个人，总是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，不过他偷袭我的时候被我反击制服了，现在或许死了，也或许没有死。 白若瑶虽然掉进了无底洞，但她顺利完成了主线任务，很可能被黑塔传送回地球。傅文铎没有再问这个人的事，他说， 完成黑塔二层的游戏了？ 唐默笑道， 没有，还差一点，不出意外很快就能完成了。 一边和傅文铎交流，唐默一边抬起手掌，知道无底洞的陷阱是什么后，想要闯过它就变得非常容易。一根橡胶绳从唐梦的掌心窜出，在空中甩了两下，牢牢捆住了无底洞另一头的木头高台。唐梦深吸一口气，他一脚用力蹬向地面，同时借助绳子的弹力，眨眼间便到了无底洞的对岸。唐梦收起橡胶绳，拿着两朵月亮花走到那扇巍峨雄伟的大门前。只要进入这扇门，将月亮花插入花瓶里，唐默就可以永远封闭宝石走廊，完成宝石走廊的捉迷藏游戏。唐默的手紧紧握住了小阳伞的伞柄，提防开门后会碰到卫兵甚至红桃王后。然而就在他的手碰到门把手的那一刻，傅文铎磁性的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响起。 对了，之前一直在看你进行游戏，就没打扰你。刚才我好像听到你那里有提起到我的名字，是我听错了吗？黑塔提示我通关黑塔一层。 唐默一愣，他的手按在冰冷的大门上，动作停住。他回忆了一下，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。唐默笑道， 不是你的名字，是一个和你很像的名字，他是我的另一个队友，是个10岁出头的小男孩，他不叫傅文铎，是叫傅文生。 火鸡蛋的另一端，傅文铎突然沉默。唐默觉察到了一丝不对劲。傅文铎低声道， 大概11岁，右眼底下有颗痣，挺聪明的一个小男孩。 唐默说，你认识？唐默心里想， 该不会真是你儿子吧？ 傅文铎说，他是我的堂弟，我二叔的儿子傅文生。 唐默第一次听到傅文生这个名字，就想到了傅文铎。傅这个姓并不多见，又叫文生，怎么听怎么和傅文铎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除非两者的字不一样。等傅文生否认了自己和傅文铎的关系后，唐默便将这份怀疑埋在心底。他甚至也觉得傅文生和傅文铎应该没有关系。经过两次的黑塔广播，全华夏乃至全世界的玩家应该都熟悉了傅文铎这个名字。除此以外，华夏玩家更是对这个名字有着某种刻骨铭心的独特感情。如果傅文生真的和傅文铎有关系，他不该这么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真名字说出来。既然他能说，九成可能性他和傅文铎并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身正不怕影子斜。然而唐默万万没想到，到最后他和白若瑶都被这个看上去聪明天真的小男孩给骗了。叫傅文生是对的，否认他和傅文铎的关系是假的。这孩子一句话七真三假，演技极佳，把两个大人全骗过去了。甚至他都离开副本了，唐默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骗，等傅文铎点名才知道真相。 人小鬼大， 唐默无语地嘀咕道。傅文铎说， 什么？ 唐默说， 哦，没什么，虽然他是你的堂弟，但是傅文铎，抱歉，他已经离开副本了，我无法再和他联系。 傅文铎声音低沉， 没关系，我也没想到他还活着，这是个意外。你的游戏结束了吗？ 唐默摇头， 还差一点。 好，不打扰你了，小心。火鸡蛋被挂断，唐默抬起头，定神看着眼前宏伟的大门。他一只手拿着两朵月亮花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按在小阳伞的伞柄上。不用傅文铎说，他也会小心翼翼，因为这是攻塔游戏。打破莫比乌斯环，离开走廊是游戏的重要部分，但谁也不敢保证红桃王后的卧室里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危险，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。唐默仔细听着门内的动静，门内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声响。唐默迅速地推开门，同时身体往旁边侧开，防止门内的突袭。然而并没有任何异样，门内静悄悄一片。唐默冷静地等了许久，三分钟后他转身进入房间。宽敞华丽的房间里黑暗安静，皎洁的月光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，在地上映下一个斑驳陆离的长方形色块。借着这暗淡的月光，唐默很快适应了房间里的光线，看清楚房间的景象。看到那张熟悉的大床和床后的巨大衣柜，唐默微微愣住。他再往旁边看，当他看到梳妆台上插着三根彩色羽毛的花瓶后，他苦笑着摇摇头，走向那个毫不起眼的花瓶。原来他们早就来到过红桃王后的卧室。梳妆台上的花瓶里插着红、绿、紫三色羽毛，暗示了玩家队伍的数量。同时，这也是月亮花的花瓶。花瓶是用来插花的，不是插羽毛的。把月亮花插进这里，宝石走廊就会永远关闭。唐默一步步地走向那只小小的花瓶，就在他快走到那花瓶的面前时，一道尖啸的风声从唐默的身后窜了过来。唐默目光一紧，反射性的侧头避开，谁料这东西竟然在空中转了个向，再次刺上唐默的眼睛。唐默立即念出咒语，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，挡在自己的面前。尖锐的长矛刺在小阳伞上，发出一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。唐默的身体素质提升后，力气也变得很大，可这一矛刺过来后，他感觉仿佛是一堵山重重的撞击而来，他竟然被撞飞出去， 砸在了红桃王后的衣柜上，喉咙里一阵腥甜。唐默将这口血咽了下去，抬头看向这个神秘的敌人。这是一个身高3米的巨型扑克牌卫兵，他手里拿着一根2米长的长矛，扑克牌里那双小眼睛闪烁金光，死死地瞪着唐默。月光透过窗户照射在他的扑克牌上，这张扑克牌和唐默之前在宝石走廊里遇到的不一样。这个卫兵的扑克牌上有颜色，一层淡淡的金色覆盖在他的盔甲上，仿佛他就是卫兵里的将军。唐默不敢疏忽大意，他一掌拍地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金色卫兵不给唐默喘息的机会，唐默刚刚站起，他就是一矛刺来。他不仅身材威武，速度还极快，一点都不笨重。他在房间里灵活走动，一步步地封锁唐默的空间，将唐默不断地逼入死角，只能不停地拿着小阳伞当盾牌，连收伞反攻的时间都没有。密密麻麻的矛影铺天盖地而来，唐默无法反攻，金色卫兵的攻击速度却越来越快。这长矛锋利无比，轻易地挑开了唐默的皮肤，在他身上留下一道道伤口。唐默的后背已经贴上了卧室的墙壁，退无可退。金色卫兵趁机高举长矛，从上而下，打算刺穿唐默的头颅。正在此时，唐默快速地收伞，他整个人躺倒在地，一脚蹬在墙上，借着这股力道，他向扑克牌卫兵两腿之间滑去。红桃王后的卫兵是一张张扑克牌，每一张扑克牌上长出了四肢，让他们行走。这个金色卫兵的双腿只有20厘米长，根本不够唐默滑出去。在唐默就快要撞上扑克牌时，他手握小阳伞，伞尖对准那看上去便十分坚硬的扑克牌。唐默相信狼外婆一定比这张扑克牌要强。唐默赌对了，狼外婆的小阳伞撞上扑克牌后，两者摩擦出耀眼的金属火花。但就在这一惊天动地的撞击后，小阳伞成功的在扑克牌上砸出了一个洞。唐默借机滑行出去，来到扑克牌卫兵的身后。扑克牌破损，卫兵的动作并没有受到阻碍，他愤怒地转身瞪向唐默，唐默却理也不理他，拔腿就向梳妆台跑去。卫兵挥舞长矛，在空中舞出烈烈风声，他右手高举向后发力，接着一长矛射了出去。唐默跑得再快也没这根长矛飞得快，眼见长矛就要洞穿唐默的头颅，而唐默离那梳妆台还有9米左右的距离。长矛破风而来，只差10厘米就要刺中唐默的后脑。突然，这根长矛停了下来，愤怒的卫兵的动作也僵在了空气中。唐默缓缓转身，只见他的怀中不知何时竟然抱了一只小小的花瓶，花瓶里插着红绿紫三色羽毛，同时还有2朵美丽的银色月亮花插在其中。当这2朵花插进去的那一刻，金色卫兵的长矛静止了，金色卫兵也停住了动作。下一刻，红桃王后的卧室突然崩碎，卫兵和长矛碎了，墙上的彩色玻璃窗碎了，房间里的大床和衣柜碎了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打碎了一般，整个世界崩碎成了一个个小的碎片，这些碎片变成了粉末，消失在了空气里。一缕灿烂的阳光从真正的窗户里投射出来，照亮了这间卧室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